好，翻嚟第四节喎。 系。 系啦，今日就呢个嘅回应网友环节，同埋呢个嘅解放军环节系嘛。 系。 咁咧就先咧就讲啫，宣布样嘢先。 系。 咁而家咧就我哋录音嗰日咧就9月15嘅。 系。 咁啊，当然啦，我哋相信咧就呢一集同大家喺风暴中度过啦。 啊。 咁咧就另外一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个珠海航展啊。 系。 咁珠海航展咧，其实咧个日子咧就出咗噶啦。 系。 咁咧就会系11月6日啊。 系， 咁啊，至到11月11日，咁啊，即系礼拜二至礼拜日。 系， 咁咧 ，suppose 咧，就如果咧你有人脉啦吓喺大陆，咁咧你容易进出机场嘅话咧，我建议你6日去啦，因为6日去咧就最多嘢睇嘅，即 系 嗰啲机首飞全部都6日噶啦。嗱，如果你真系咁坚啊，俾你见到轰20，你记得同我讲声咧，影埋相啊，记住知唔知啊？ 系， 啲轰20都俾你见到系咪？ 系， 啊，咁啊，另外嗰啲咩我哋上次咪讲咗个叫神鹰啊。你拍到你咪即系 po 上我哋 Facebook 咯， 系啊 J 晒咗啦， 系啊 J 晒一，你见到佢又竟然飞，咁你又影低俾我哋睇下啦， 飞喐啊， 系啊飞得啩系咪？又冇烟，冇黑烟， 我想啲等啲米波罗特去照下佢， 系啦，咁咧就嗱，我哋咧就我同 Alex 咧就谂住咧，如果去咧，其实老实你参加旅行团咧就最好嘅， 系， 因为咧旅行团咧就嗱，当然佢嗱佢唔会包你食噶吓， 包罗， 佢咧就会咁嘅，朝头早啦，大概就7-8点到就。在香港或者在深圳两个位置 join 了，跟着就一是呢就坐车啦，一是坐船，就是看看哪个情况啦，坐船好一点，我个人觉得，但是呢就贵一点的团就坐船咯，便宜一点的团坐车啦，都是这样的、 okay、 跟着呢就通常呢就9号、10号、11号出发，我和 Alex 就应该不是10号、11号了， 是， 我们都研究紧，再夹，另外呢就10号、11号这些位置呢我们也都研究几个团，嗱團就唔多噶啦，老實嗱，舊上屆咧就有兩個團嘅，上屆咧就新華旅行社，同埋呢個中國旅行社，嗱中國旅行社膽嚟嘅，一定有噶啦，咁但系咧我哋咧今次咧比較過咧，我哋又發覺咧中國旅行社咧嗱佢有個一天團或者兩天團，嗱兩天團咧嗱我唔會去嘅，因為兩天團通常咧即係有正有邪啦，即係你睇你邊啲啦。我唔得噶啦，我呢啲、 啊、你邊度唔得？邊度唔得？ 我心理上唔得噶啦， 係 啦，咁所以咧就我就只能夠玩一天團嘅啫。咁啊，即日去即日翻啦。 通常都可以唔過夜都可以好曳嘅，係咪？ 哦，我唔得，我得閒啦，我哋即係我寧願睇骨機啦，咁樣係咪？女人呢陣翻嚟再 睇下老婆 算咯， 女網友 睇骨機算啦，我就嗱。咁咧就嗰日咧，老實啦，你通常咧，如果你7点去，你最早啊，係10点去到珠海嘅。 哇！ 咁你越10点咧，其實你已經錯過咗少少嘢噶啦。係。即係例如話咧，啲空中表演啦。係。咁當然有啲空中表演千祈唔好錯過，例如嗰啲咩咧，嗱大陸嗰啲冇所謂嘅，俄羅斯咧唔睇都 OK 嘅。你如果有英國嗰啲咩紅箭嗰啲咧，哇！真係好好睇㗎，你真係冇。系啊， 即系见啲买架29啊、苏27嗰啲航空表演好惊噶 喎。啊，你真系行远少少啊， 行远少少 啊，跌落嚟你都冇得搞噶。 系啊， 咁所以咧，英国嗰个好睇噶。 系。 今次好似话有沙特阿拉伯喎。 系咩？ 我更加惊。 有冇啲 F15X？ 沙特阿拉伯会跌落嚟啊，大佬。 有啲 F15啊。 佢唔系沙特阿拉伯嗰啲，应该都系啲轻型机嚟 嘅。 佢唔会话佢边度够胆用重型机，佢都唔识揸啊啲人，大佬估价呢啲啊。好啦，咁咧，所以咧就10号、11号要谂啦。嗱，个价钱我哋研究过啊，好多团咧都要700几蚊嘅。一日都要吓，真 系 好鬼麻烦嘅。咁咧，我哋研究过啦，有一个团咧就500几蚊嘅啫。嗱，其实张飞几多钱咧？张飞咧就540几，我冇记错啊， 港纸啊， 540蚊到。 使唔使俾小费啊？ 啊，老实喎，港纸人民币我都未研究喎。 系咩？ 可能系港纸啩 ？OK， 但我估系人民币，因为我 唔系香港收，应该收港纸嘅。 喂，嗱，即系我意思系喺大陆卖啊，系540几蚊嘅张飞。 系咩？ 咁如果540几蚊，我谂嗰张飞应该系人民币啩？ 咁呢張 咁咧，如果我哋香港咧最平嗱，最平嗰間啦，嗱我哋未定嘅，定咗會同大家嗱最平嗰間咧，我暫時揾到咧，就係529就星神旅遊， 星神 係啦，咁啊最平噶啦，咁同埋老實啦，佢啲服務就梗係爭啲啦，即係例如咩咧，係冇領隊嘅嚇，即係自生自滅啊，我哋要，咁咧所以咧去到咧就會係國內嘅導遊啦，咁啊是好是壞大家明啦，係咪？咁啊冇所謂嘅，各按天命啦，最緊要咧你有命入去定有命出嚟嘅就 OK 得噶啦，咁咧就最緊要就麻煩就係因為咧你知珠海機場咧佢會管制交通啊。咁所以咧，你唔係你的士入唔到去噶。 係。 如果你有 friend 咧，好熟揸車咧，就可能得。 係。 嗱，但我都唔知嚇，因為我未試過。 係。 咁啊，去跟旅遊團就最好啦，冇煩啊。 跟團啦，香港人跟團穩陣啲。 跟團穩陣啦，係咪先？係 啦。 咁同埋有保險啊，最緊要。 係啊。 同埋有事咧，星神咧點都要搞翻你出嚟噶嘛， 係 咪先？咁你點啊？起碼你上報紙啊，你為香港壯烈犧牲，你認得你嘛？ 我哋寫定封信俾林鄭啊！我翻唔到嚟，幫我交俾林鄭。 我係軍武氣焰嘅主持人，救命！ 係 啦，咁樣保障香港人質。係。咁咧就呢個咧就星神呢個咧， 仲要CC俾美國大 使館。 咦，系嘛？OK， 揾陈生，我哋译翻英文先。好啦，咁所以咧就好过瘾嘅呢个。嗱，我嗱不如咁啦，我哋咧如果再格价好啲咧，我哋就下个礼拜到啦嘛。 系 通知网友啦，咁啊就可能你话我哋去一个 join 一个团啦，咁就大家玩下啦，系嘛？ 好， 好，咁我哋就翻翻嚟呢个嘅解放军环节啦。 系 系啦，咁咧就应该都冇咩网友问题哦，系嘛？ 我问呢个苏系同呢个米格廿九有冇咩作战史？ 作战史啊，输多啊嘛，系嘛？ 输多啊， 米格廿九输多啦。 系 苏廿七咧就好难讲，因为苏廿七咧其实 苏廿七就赢米格廿九嘅， 系，但系苏廿七有冇俾人击落咧又唔觉， 好似冇啊，自己跌多啦， 自己跌就 F 十五都会嘅。咁所以咧，你发觉咧就苏廿七入唔差啫，咁同埋咧苏廿七同埋呢个嘅 F 十五咧， 前嗰排冇我亦都讲过啦， 英师 呢个唔系英师，系跟住讲过呢、這个。喺北海嗰边，俄罗斯咪揾架苏廿七过去，跟住英国咪揾架台风去截佢咯，系咪？ 但系就台风咧，理论上个航电劲过佢嘅， 咁争好远啦。依个四代半，依个四代系咪？ 如果讲前斗咧，就苏廿七好少少， 系咩？ 系啦，咁所以就过先收啦。 斗撞边个赢啊？ 斗撞边个赢啊？战机唔系车喎，唔算喎，唔知喎。你呢度睇空天猎喎，有斗撞个场面喎。 系咩？ 好啦，跟住咧，我哋依家先讲第一单咧，大家都好开心噶呢单嘢，要知下先。嗱，呢个咧就系讲咩咧？就系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大家咧都会比较下啲航母舰噶嘛。 系。 咁咧，今次咧就有个美国叫商业内幕啊 ，Business Insider。佢咧就呢个网站咧，近排咧做到全世界嘅航母舰咧进行一次嘅评价喎。佢咧。在他口中就有七架最差的现役航母和直升机航母、啊、我先至声明他这个说法呢就得他们商业内幕自己评分我们不知道他怎么评分的所以呢有没有些偏差呢我都觉得会有 的我强调一次是引述的 是的我们引述的不是我和 Alex 的评分 不是个人意见、啊、 不是个人意见我们引述的 引述 而这个呢也都不是最客观的理论上你要找最客观的那间叫 IHS 即是这个的尖士防卫杂志人哋嗰啲嘢最好睇，人哋 講買廣告，公務員都話好客觀 嘅。啊，OK 嘅都，唔係主觀得嚟都好客觀嘅。我哋用客觀數據嚟主觀評論嘅。 OK， 係啊。 嗱，咁我哋講翻啦，咁咧就七架最差係咪啊？咁當然啦，我哋講最差號先啦。咁咧就佢喺十四個國家入面咧，四十二個嘅航空母艦入面咧就計分嘅。咁啊嗱，計分嘅標準咩咧？嗱，大小、外形、艦載機係啦，佢嘅。都系武器啦，战机本身啦，佢个动力啦，起飞同降落嘅方式，即系你弹唔弹射啦，话你回收会唔会跌机啦呢啲嘢啦。好啦，所以咧基本上咧佢计晒所有嘢嘅，咁咧今次咧计完之后咧最劲，哇最差边个咧？最差咧系辽宁号啊？ 唔系，矫正， 系 亚良格号。 亚良格号啊。嗱，咁我哋唔计啦，照讲啦，即系无论 Alex 嘅亚良格号同我口中嘅辽宁号都差唔多啦。咁咧就呢架嘢咧，大家知乌克兰啦，系咪？ 个 问题咧，其实佢系库兹涅佐夫嘅二号舰，即系姊妹舰嚟噶嘛， 系 咪？亚良格号啦，咁啊辗转啦，就嚟咗中国啦，俾人 cap 咗十亿啦，系咪？美金啦吓。咁呢单嘢咧，问题就系咩咧？就系佢原来试过2012年啦，服役开头咧就有个重大故障啦。有次咧就蒸汽机爆炸啦， 喂！ 一爆炸咧搞到电力系统一 short 咗，跟住成架嘢拖啦， 喂！ 系啊，拖翻嚟啦，跟住啲人就话呢个经此一役之后咧重伤架嘢， 喂！ 咁所以咧就不能够，即系佢已经丧失咗战斗能力。嗱，做训练就 O K 嘅，因为咧开得慢慢地， 系。 所以咧，你见辽宁舰咧好少开到廿几节嘅，即可能佢讲十几节啊，二十节到啦，就开得比较慢。 系， 咁另一个问题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俄罗斯现役嗰个库兹涅佐夫号啊。 系， 咁呢个咧就系、是、排尾二。 系， 咁排尾二，大家都 姊妹舰嚟噶嘛？ 姊妹舰啊，跟住入翻上一扎啦。咁你扎我都差唔多啦。 系， 咁咧就大家明咧，就佢而家咧入咗厂大秀啊。 系， 冇得搞噶啦。 唔知出唔出得翻嚟啊？ 嗱，据说去到2021就出翻嚟啦。 系， 咁就出唔出得翻？学 Alex 话斋，出唔出到嚟边个鬼知咩？ 系啊， 系咪？咁樣啦，嗱，佢最出名就係咩咧？就是、上次嘅敍利亞咩啊？ 係墨魚， 就俾人發現咗，哇！你條煙咁勁嘅 墨魚啊， 係嘛？墨魚一路 生物隱形啊嘛， 生物隱形 係啊， 因為黑咗， 係啊，噴墨啊嘛，生物隱形， 所以咧好大鑊啦嚇。咁當然啦，我哋之前講過啊，國家利益咧直頭笑佢啊嘛，喺全世界五架最差航母之一啊嘛， 係 最差嘅，跟住咧佢唔憤氣㗎，冇搞咗泰國嗰架打啲係嘛？嗱、泰國一嚟啦，尾三邊嘅咧就是、泰國嗰架啦，係咁就泰國嗰架。咧泰国嗰架咧 ，Chucky 咧，其实大家知咧，嗰架就西班牙嘢。 系， 其實就是西班牙的航嘅嗰啲叫咩？佢又唔叫航母艦嘅，即係啲攻擊艦啦。咁咧就俾咗佢，係啦。咁就1997年服役。咁咧就其實咧冇乜嘢做嘅，就係、是、做下啲救災啊。因為其實咧泰國都知嘅，其實佢自己咧就冇呢個艦載機噶嘛，就主要係直升機啦。 嗱嗰陣時咪唔知係邊個買以前英。即系买埋啲 AV8B 俾佢系嘛？ 但系唔 work 啊， 唔算唔飞啦，系嘛？飞唔到啦， 唔系佢冇钱整啊， 系咯， 泰国冇钱整， 因为太贵维修啊 AV8B 啊，系啊，所以佢都封存啊，有都唔做啦，咁咧净系用直升机啦， 系 冇舰载机噶呢个，理论上佢呢个攞嚟做咩？做救援舰，救援舰， 因为成日水灾， 系啊，救援舰上面有直升机， 系啊， 救援舰又冇其他嘢噶，哇，你估都估唔到 Alex， 你知唔知 May 四边个？ 系边个 ？May 四竟然系黄蜂级啊， 系咩？ 登陆舰啊， 系黄蜂， 唔系攻击舰。登陆舰， 即系 会出嗰啲，即系会出嗰啲船路嗰啲咧，有啲啊嗰啲，咁咧就佢哋话咧理论上咧会摆 F-35个都会， 系， 哎呀，但系就而家未用过，就笑佢有冇搞错，你讲你又唔用嘅喎，跟住咧仲有啲咩咧 ？Access 用咗啦 ，Access 已经用咗啦， 跟 住咧另外咧就话为澳洲啊，有两架直升机航母舰就排第五第六。 唔係嗰兩架都好大架㗎，不過又係上 上兩萬噸啊！ 係啊， 我冇 咗 兩萬噸啊，大架 㗎， 大架。同埋咧，其實唔差㗎喎， 啊、 所以我都唔明點解排六七咯。好啦， 誒、哎，我笑你冇艦載機。 哦，咁樣咁咧，跟住佢話咧排第七邊個咧？哇！你估都估唔到，竟然都會入榜啊！呢、這個係福特號啊！佢福特號竟然排尾籌。 點解？ 佢話點解咧？因為你貴，但你貴得嚟咧，要成日整笑你啦。 我都未整好。 你話你咪就話咯，你做咗成百幾億。你都未搞掂，就燒佢啊！ 我四架，你四架出齊，唔係我四架出齊，你再燒嘛？ 咁啊係，咁啊係，所以咧，咁當然啦，伊麗莎白女王號唔入喎。 因為漏水，因為你冇艦載機，所以唔入。 冇艦載機唔入，唔係即係我意思係話唔話佢唔渣喎？咁我真係，即係佢叻過福特號啊？ 係咩？ 係啊，係咪好搞笑啊？即係咧，就當然啦，即係最渣咧嗰個咧就係遼寧啦。咁啊，我諗好多網友都應該追緊啊，好開心揾係嘛？ 系， 咁當然啦，嗱嗱，我哋寄予解放軍啊嘛，努力啲啦，即係有時啲嘢係嘛，即係人哋鞭策你啦，咁你就即係做好啲啲船啦。咁嚟緊希望在你個002啦，你架嘢係嘛，上海做緊嗰架。係，嗱，另外咧，我哋講咧解放軍咧，嗱解放軍咧有啲弱點咧就好明顯嘅。係，咁第一個咧，如果我哋講遠洋艦隊啊嘛，遠洋艦隊咧第一個明顯就個噸位唔夠。 有幾遠咧？ 係啦，就係、是、個一個字遠字，個遠咧就要你架艦夠大嘛。係，咁所以咧理論上咧，因為佢以前啲艦唔夠大。 系， 咁咧就即系讲紧咧，成日做嚟最多几千吨， 所以你零要零，所以05点都要做到万吨啊， 要过万吨啊， 即系渔船都做到过万吨先够威嘅。 哦，你唔好讲啊，嗰啲邮政船真系过万吨噶，即系坐埋去噶， 哦， 真系炒埋去噶。 啲海巡嗰啲啊， 系啊，真系炒埋，因为佢上面反而冇乜火型噶， 系咩？ 佢就撞你把命， 系， 佢系小自强， 系 撞嘅啫。 即系我话船入水，入定啲水嚟撞你，重啲， 系好恐怖嘅，系嗱，我哋讲翻啦。嗱，大陆咧，其实咧就有一样嘢叫奶妈，唔知大家听过。咁奶妈当然就唔系只林郑啦。咁呢个奶妈咧就系保障咧呢个嘅航空，即系航母舰嘅战斗群啊。 呢个 power generator 位。 咁咧，据说咧，佢哋有架叫901啦，系咪？咁啊，901咧就即系主要咧系为咗呢个航母咧保障航母而设噶嘛。你知唔知佢哋依家话咩啊？ 咩？ 我哋系咪？之前咧曾經有講過咧，就佢哋依家咧想做一個咧，佢哋有乜叫雪龍號啊？雪龍號咧係可以破冰噶嘛？ 係破冰係。 咁就喺南極、北極玩噶嘛？咁嗰、個科學船嚟噶嘛？ 係。 佢哋話而家啲嗰啲嘅破冰嘅科技船咧嚟緊咧就會做核動力噶嘛？係。咁啊啲人話做乜核動力啊？ 係。 因為佢哋個野心就係佢哋要喺南北極周圍穿啊嘛。 哦。 即係唔使翻嚟啊嘛。 係。 可以無限穿啊嘛，因為如果你核動力嘅話，同埋咧另外呢個表面啊。暗馬底咧個原因咧就是、因為如果你做咗核動力咧，其實就為咗將來咧，可能你整架40,000噸嘅075啦，就可以做核動力啦。 係。 又或者嚟緊我哋講嗰啲可能80,000噸嗰啲做核動力啦。係。即係其實小事。 我075幾多噸話？ 075就40,000噸到啦。 四萬噸嚟做咩？ 兩棲攻擊啊！ 哦，黃蜂級俾你學。 係啊，學啊嘛，學。 學。 咁但係你有冇戰機？ 冇。 你冇隨直升降。誒，殲18。我哋上次講。抄咗蘇35翻嚟，就抄唔到啦。係 照數嘅十萬。 佢有雅克141技術㗎。係 咩？ 有，不過做唔到啫嘛。 係。 又係嗰句。好啦，講翻啦。嗱，聽講咧，今次901咧，點樣玩到點啊？ 係。 嗱，901咧係有一萬，係有50,000噸嘅，唔係10,000噸咁簡單，係50,000噸。 哇！ 咁你知好多油啦、油料啦、彈藥啦， 係 乜嘢都齊嘅。 係。 咁咧，聽講咧，今次咧會做核動力咯。咁當然啦，大家就諗，哇！乜連補給艦都要核動力係嘛？ 咁鬼誇張係嘛？ 唔好沉啊！ 喂，但係你咁諗喎， 一沉就啊，仲勁過一個福袋，福島。 福島係啊，好勁啊！咁所以咧，你成日諗啦，核動力咧，你又夠膽整戰艦啦、啊，破冰船啦、啊，巡洋艦呢啲有啦，核動力航母都，你就係冇補給艦都用。 我知道，呢啲唔係叫核威脅，呢啲叫核廢料威脅，核污染威脅 係嘛？ 系 呢、這个揽炒威胁， 揽炒威胁。 嗱，你再搞嗱，我就去你嗰度俾你砸头，等你死未？ 我自爆嗰度啊！ 去到自爆，系啦，咁大镬系嘛？咁不如你啲核动力潜艇过去爆算啦。嗱，咁所以咧呢、這个咧其实系好嗱，你睇新闻就话意义重大。嗱，老实你问我咧，我觉得佢都系嗰句，佢都系借呢个五万吨嘅吨位咧测试下，其实嚟紧佢推唔推得喐？ 哦， 其实佢惊推唔喐啊， 咁够力啊， 推唔推得喐啦？因為你知道五萬噸唔係少啦，其實你冇發覺一遼寧好多係咁上下噸數啫嘛，六萬噸咯。咁所以其實佢大概 即係當你做緊呢、這個嘗試緊做呢個核子動力嘅航母艦或者核子武能動力嘅嗰啲補給艦嘅時候咧，即係美國第一架核子航母艦企業號咧，就劏啦。 係啊，劏啦人哋， 劏啦人哋，劏啦係啦，係咪？ 咁你可唔可以人哋劏嘅時候你攤到啲嘢咧？ 攤咩？ 好難攤咯。 攤核廢料啊？ 唔知啊，揾啲嘢攤下啦。好啦，另外咧，都要講下呢 J 啊呢單啦，呢單咧就講咧嚟緊咧，中國咧喺格陵蘭啊，就會起機場喎。 係。 咁咧就都咪起嘅，投資啊，即係人哋你知格陵蘭呢個國家咧就好細嘅，成個島咧即係得幾萬人㗎咋，即係六萬人都冇啊！聽講。 Greenland 就真係唔係 green 嘅大佬。 Green 嘅喎，Iceland 又唔係好 ice 嘅喎，最頂。嗱咁咧呢個島咧六萬人都冇啊，但係好大啊，知啦。咁另外一個問題就咩咧？天然資源豐富啊，佢有稀土嘅喎。 融冰係啊 ，OK 噶呢、這個，咁同埋咧冰融緊啊嘛，咁、 啊、 所以咧，依家佢哋大力發展咧航空運輸啊，咁但係你知咧呢個島咧，其實佢唔係國家嚟嘅， 佢 屬於丹麥嘅。 係丹麥，但係同丹麥拗緊 獨立 喎。獨立 緊係，但係都六萬人啫喎。 六萬獨立咩啊？ 獨立乜嘢啊？係嘛？除非唔同嗱，大陸人大量移民過就唔同啦。咁咧聽講啊，依家咧。是啊，大陸咧，依家咧有間公司叫做 CCCC 啊、欸，叫做中國交通。 我聽咗 CCCP 添 ，CCTV 咁嗱，四 C 啊，咁呢個四 C 咧就依家咧就喺即係叫入股啊，咁咧入股咗呢個機場，咁咧依個問題嚟啦，咁啊因為咧就你知咧，其實一美國好忌嘅，你知道丹麥其實係歐盟嚟嘛。 啊、 而格陵蘭咧又近美國嘛，啊、北美嗰邊噶嘛，咁咧佢就覺得咧大陸係想咧借呢個咧格陵蘭啊，嚟鉛製住美國、加拿大嗰啲嘢，即係為北美嘅防空咧製造漏洞啊。咁所以咧老實，如果你問咧美國佬咧，美國佬就梗係好鬼憎。 你咪擺啲千十六過去先， 係嘛？ 你又想擺啲千十六過去先？ 係。 機場我擺自己就得噶嘛， 但係佢飛唔到咁遠嘅喎，空中加油都搞唔掂。 點嘅？ 用航空母艦吊上去， 吊上係咯， 係啊，唯有咁啦，即係好麻煩。 借富之力作富豪咪咯， 一係用啲中集運咧，將啲戰機擠曬落貨櫃度，咁啊跟住咪攞過去砌咯，係啊，攞過去砌咯，得唔得啊？有冇得諗啊？ 都有諗喎， 係啊，得諗，我驚中間俾美國佬扣咗， 但係我驚砌完起飛唔起喎。 唔係，我驚中間俾美國佬扣咗， 扣你隻翼，你扣你碌好 啦。係啦，其實唔係我扣你話你好啫，你飛已經傷身就得啦，係會飛得多。 為你個飛行員嘅生命 係啊著想啊， 同埋個家人仔女著想。 哇！你呢個好軍方口吻係真係，好有責任感嘅口吻啊！嗱，依家咧聽講咧就咩咧，就話格陵蘭嗰邊咧就已經俾中國洗咗腦㗎啦。咁咧就佢哋话咧 ，CCCC 咧系因为人哋俾钱真金白银买噶嘛，系完全咧系可以参与管理，而丹麦嗰边就话唔得， 即系人民币力量啊呢啲又 系啦，人民币嘅力量，就系人民力量。咁咧，所以好搞笑啦。同埋咧，大家知咧，大陆其实依家喺欧洲咧系布紧局噶，希腊咧有个港口咧俾佢立咗噶 嘛， 系啦，已经立咗噶啦。咁所以咧，成个欧洲咧某啲港口， 所以希腊冇派军舰入南海。 系啦系啦，希腊冇，系啦希腊冇，咁所以咧好搞笑，同埋咧大家知道北冰洋嚟紧融啊嘛， 系， 咁融融下就啲路线出嚟啦， 系， 同埋大家知啦，依家习近平咧话北极都系佢哋嘅战略目标嘛， 系， 咁所以咧得罪咗俄罗斯啦， 得罪咗北极熊，仲要搞佢个头，咪咯，走死啊， 系咯，所以你话普京系咪会搞你啊？ 系啊，攞脚硬你都死啊， 所以围堵中国咧，俄罗斯有份噶真系，所以呢单嘢咧，我哋觉得啊，嗱大陆其实不如唔好搞太多嘢啦。 你搞到自己神憎鬼厭咧，你攞到啲港口有咩用啫？人哋全世界包住你，你冇戰略突破噶。 我廢咗你港口 啦。你不如諗下自己啲文化啦、外交政策啦、軍事實力啦，同你經濟實力四樣嘢着手咯。即係你人民咧出到去咧就冇乜人爭。 唔係，佢四樣一齊做嘅，不過四樣都做唔到嘅。 唉， 嗱唔係做唔到難啲，因為個資源分配上難啲。 唔係，我覺得唔係資源，係個文化意識，人哋接受唔到你真係好難。 咁你意識形態已經唔同啊嘛。 係好難，真係好難。 系咪？ 系啊， 即系俄罗斯咧话叫做自己做民真系啊民选总统啦，系咪？你 so called 都系啊，都系啊，系啊。好，咁就呢一集就希望大家喺呢个风暴之中同大家度过啦， 好 嘛？ 好啊， 咁啊，下一集再同大家军武气啦。 好，拜拜。 拜拜。哎呀，即刻翻去了。